咁啊，惡嘢就疾亦不能啊！咁如果我哋有造心，從此地藏經念地藏菩薩嘅名號，所有一切疾病咧個瘟疫都唔會光臨，就因為你凡係真正啊造經之人、念菩薩正好之人啊，佢就唔做呢個殺生害命之事啊！咁啊有呢個慈心之故，所以佢就冇咗種種嘅災殃嘅瘟疫疾病。八者就利水火災，咁我哋善心重此經，念地藏菩薩聖號，就永遠啊離咗呢個水難，離咗呢個火難。因為水是代表呢個貪心啊，火就代表呢個貪婪。我哋眾生啊有呢個貪欲之水，所以浸咗我哋呢個功德發財。我哋眾生有呢個嗔恨之火，所以燒盡我哋嗰啲化身嘅功德。若是我哋真係種地藏經，真係念地藏菩薩聖號嘅人，佢心無所貪，有慈悲故，就心無懷恨啊！既無心無所貪，就離咗呢個貪水啊！心起慈悲，無所親恨啊，就冇咗呢個親恨之火，所以火上咧就唔會感到呢個水火之災啦。八者就無呢個盜賊壓，即係冇咗呢個盜賊咧對自己嘅傷害嗰種嘅厄運。九者係人見陰氣。嗱，咁既然種地藏經，咁啊念地藏菩薩嘅聖號，而又有慈心，又有悼念啊，咁啊唔單係人見到對佢尊敬啊，即使天龍八部都要扶念佢啦。十者就係神鬼坐持，咁啊就包括呢個天龍八部啦，咁啊輔助佢。咁啊，使佢出入和返，得到平安。佢所住嘅地方亦都冇种种嘅灾障啦。嗰个神鬼咧坐持，嗰十一者就女转男身啊。嗱，咁啊，若是有人啊，对佢自己呢个女子身，当然系指呢个女子啦。咁啊，若是佢觉得呢个女子身，咁啊，种种嘅业障啊。佢自己厭惡呢個女子身，而想得過呢個男身嘅咧，你就好好地念地藏菩薩，或者種此個地藏經。咁你種完經之後，就喺菩薩面前發願啊，願我種此一生，從今以後咧，生生世世啊，再不受呢個女子身，因為你今生已是女子身啦。當然無法子改變，所以我們就發現盡此一生之後永不再為女生，那就是女轉男生。那第十二就為王神女，那始終就是有一類的女子，她又不喜歡轉為男子生的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她自己是女子，她就覺得這個女子生种种嘅罪业，咁啊，因此佢就发起一念慈悲心啊，佢就生生世世为女子，咁佢做乜啊？佢就化到呢个女子身啊，如同观音菩萨一样，佢善呢个女子身。观音菩萨根本就唔系女子，系个大丈夫身啊，但系佢为着化度所谓从前三步不出闺门嘅女子。所以他們驗個女子身呢，那可以啊入女子的閨房來到化道啊通類女子啊。那麼若此一類的女子亦是一樣，他就覺得女子業障重，所以他生生世世發願啊願為女子身來到化道呢通類的女子信佛，所以他即使發願為女子身啊， 佢就唔会生呢个贫穷之家，唔会生在呢个下贱之家。佢话为呢个王臣女啊，为国王嘅女，咁啊即系公主啦。为呢个大臣，例如宰相啊个女啦，咁啊正式嘅千金小姐啦，咁啊有名誉又尊贵啦。咁以佢嗰种嘅菩萨心愿啦，以佢目前嗰份身份啦，咁佢就可以化咧女子咧信佛，令一切女子咧都得到女转男身。个十三者啊，就系端正尚可，不管为男子身或者为女子身，你因中顶礼清扬赞叹地藏菩萨嘅圣号啊，并与香花饮食供养，咁你生生世世啊，得到呢个上好圆满，所谓六根咧完整啊，端端正正啊，人人见到都对你生一种咧恭敬心。个十四者就多生天上，唔单话为人啊，亦都常常生到天上，系享天福。个十五者就化为帝王，咁你即使为人，你就得到身为呢个王种，继承王位，统领一个国家，咁啊当然系有大福报啊，先至可以为一国之君啦、啊。个十六者识字明通啊，咁啊呢种境界咧又深啲啦，唔单佢有福，而且有呢个禅定力啊，因为佢念地藏经，念地藏菩萨名，念个心静啊，咁个心静咧就能够发神通。我哋之所以现在啊，唔能够有呢个宿命通，唔知得前生过去嘅事，就因为我哋嘅心唔静啊，所以我哋就唔知过去事。唔单话唔知过去事啊，唔知宿生嘅事啊，就系、是、今生都好啦。若是个心唔静咧，我哋三年前或者十年前嘅事咧，都会忘记得一干二净啊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我哋嘅心咧，纷纷乱乱啊，个心啊唔得静啊。若是真正诵此经、念地藏菩萨名号之人，佢不贪名利，咁啊不理是非，佢自己一心一意去做去念，佢日久功夫纯熟，个心静下来，对宿生佢生到边处，边个系佢个父母，佢系做畜生定抑或系做人，大富定抑或系大贫之间，佢都能够知得清清楚楚啊！咁啊得到呢个宿自明通。佢十七者都有求皆从，凡系诵经嘅人，咁啊佢呢个道心一发，如上所讲啊，都衣食无缺，咁啊有求即皆从啦。咁啊亦如上讲，瘟疫不临，离水火灾，无呢个盗贼嘅厄运，呢啲都系人家咧唔中意嘅。咁當然咧，你就希望啊，冇呢種嘅災難，咁啊，亦都能夠滿你嘅心願啊，等於話使你家宅平安，咁啊，一切咧都如意。個十八者嘅眷屬歡樂，咁啊，你想嗰啲眷屬啊，例如夫妻或者父子或者兄弟或者叔侄。或者自己咧系沈母，都系呢个骨肉嘅眷属啊！你想到欢欢乐乐一团和气啊，在呢个大家庭里边共同生活咧，你亦唯有啊，诵此嘅地藏经，念地藏菩萨名号啊，使你得到呢个忍辱力，所以一切嘅眷属同你在一齐咧。都能够和合共处啊，冇呢个打斗是非，彼此咧都欢喜啊，安乐。 个十九者的诸患消灭。那么上文都讲过那些水火灾，那么属于患祸啦。那么任何人都不知道啊，自己所住的地方或者是水浸，或者大火，当然大家不希望有，但是这种灾难呢，说不定呢可能会降临到自己头上。咁啊，但系乜嘢时候咧？咁啊，亦都唔知噶噃。但系当然，我哋唔希望有呢种水火倒灾，以防咧系瘟疫咧降临自己嘅头上。因为通通属于啊系灾难，系患难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想冇呢一种嘅灾难打还来嘅咧，我哋就唯有一心一意诵地藏经，念地藏菩萨的圣号啊，藉着菩萨的慈悲加被，一切的水火盗贼瘟疫疾病那些灾难呢都消灭，就不会来。第二十者的业道永存，业就是恶业啊，当然就不是属于这个善业啦。如果是善业，我哋越增加越好，冇理由咧，希望咧永远除咗嗰啲好嘅善业。所以现在要除呢个恶业，所以话业道永除。不过一般人咧，佢个心愿就唔想啊有呢个业因，即系恶业之因而堕呢个恶道，都想除咗呢个恶业之因。但是口讲就不算数啊，你一定用这个实际的行动去支持你的心愿。例如我们诵此的地藏经，念地藏菩萨圣号，我们还要三皈依，受持五戒，或者是戒杀放生，不要饮酒食肉，不要奸淫，不要妄语。咁啊！你念此地藏经嘅人，能守如是嘅清净戒行啊，咁啊，当然就冇咗呢个恶道之因啊。咁啊，亦都肯定咧，你生生世世都唔会受呢个恶道之苦啦。咁啊，恶业之因与恶道之果都永远消除，但佢哋业道永除。第二十一者就去处净空，等于话你想生到边处呢，咁都能够通达满你嘅心愿。咁呢啲亦都唔系话讲下就算喎，你亦都要用实际嘅行动啊去支持你嘅心愿。嗱，例如你想啊往生极乐世界，咁你都要念阿弥陀佛啊。或者西方三圣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你要念观菩萨，或者念大势至菩萨，那么如是因才会感到如是果嘛。你想生到这个东方净琉璃世界，你就要念消灾受若施佛，那么如是因才会感到如是果啊。若是你想日后得到，那么免除这个灾难，生到这个善道，人天或者出世解脱，永远不堕恶道啊！你去到啊那些好的地方，去那些清净的国土，你就要念地藏菩萨咧，或是读此地藏经啊，就可以感到咧去处的尽通啊！你所要去的净土咧，完全都通啊，无障无碍。第二十二就是夜梦安乐啊，咁啊你想夜晚唔发梦，你哋一心念佛啊，念菩萨嚟啊，咁啊即使有阵时发梦，都系梦嗰啲啦，好梦，唔会话梦见嗰啲咧令你心慌恐怖嘅恶梦，咁啊佢哋夜梦咧系安乐。第二十三者就先亡离苦啊！我哋念地藏经、念地藏菩萨圣号的人，咁啊生者固然系离水火灾， 瘟疫不能，衣食丰足，冇呢个盗贼嘅厄运。但系亦都可以加俾我哋呢个亡者啊，这个已经去世嘅先人嘅眷属啊，离开呢三恶道府。咁啊，上文咧讲过好多噶啦。若是有呢个先人啊，遭罪孽而堕于恶道，所以就佢临命终时，或者在七日内啊，咁啊，佢嗰个孝子贤孙为佢做呢个如法嘅佛事，诵此地藏经，或者念地藏菩萨嘅圣号，咁啊，向地藏菩萨嘅慈悲得神通不可思嘅妙力啊，就可以超度过往嘅眷属啊，永远离开呢个地狱之门。咁啊，佢嘅先亡就离苦。佢二十四者就祝福受生啊。咁啊，若是我哋诵此地藏经，念地藏菩萨圣号，咁啊，种下呢个福音啦。咁啊，我若是种下呢个福音咧，咁啊，我哋受生啊，就肯定唔堕于呢个恶道。既然成福而受生咧，咁啊，即使唔生天上享福，起码都生到呢个人间。为富就为贵啊！咁啊，佢哋祝福受生。第二十五者，诸圣赞叹，诸圣咧就包括诸佛菩萨。咁啊，若是诵经嘅人，念菩萨圣号嘅人啊，十方诸佛菩萨啊，都赞叹此一个诵经嘅人咧，为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咁啊功德无量啊，所求都满愿。第二十六者聪明就伶俐，咁啊你想话聪明，对于一切大乘经典有呢个多闻性，唔会变成愚痴。你就只有诵此个地藏经，咁啊菩萨嘅神力加倍，你可以聪明得到呢个利根，或者如上文所讲，以一杯清净水放在菩萨之前，你在一日一夜之内念此个地藏经，或者念此个地藏王菩萨嘅圣号，咁啊然后饮此净水啊。你若是真正恳切至诚咁去求，就可以转你个愚痴，得到呢个多闻性啊，能够通达大乘经典嘅理论，咁你叫做聪明啊，成为呢个万利嘅根性。第二十七，要持敏心。咁啊，凡系做此经嘅人，咁啊多少啦，都有啲慈悲心嘅，咁啊就千万啦唔好啊呢个口，咁啊佢就念经、念佛或者念菩萨嘅圣号，但系嗰个心咧去咒人，就或者个心咧想嗰啲歪主意啊去害人，咁啊变成啊口就唔对心啊，心亦都唔对口，所以我哋一个真正学佛嘅人。所以你想修福，你想修慧，你就唯有咧，你个口念经、念佛、念菩萨圣号啊，你个心都要如是起个慈悲心。因为人世之间几十年，所谓茫茫大海啊，都不知日后归于何处。咁我哋自己应该都把握呢个有限度嘅光阴，要种啊呢个无限度的福业，亦只有咧念经拜佛先至能够做得到。我哋真正念经拜佛嘅人啊，与人哋结缘，俾人哋个方便去帮助人啊，都尚且来唔切啊！我哋边住有呢个怀恨心啊？咁啊，口念经拜佛，呢个心啊去怀恨。或者个报复别人啊，嗰种嘅冤仇咧，更加唔应当有。不说明口如是念，我哋嘅心咧 亦都要如是生起呢个慈悯心啊，要学佛所学，要行菩萨之所行，咁啊先至系一个真佛子。佢话二十七啦，就系、是、要有呢个慈悲悯怜众生痛苦嗰种心，就等于话咧，千万唔好啊有害众生之心。因为日后之所以能够成佛，纯粹由呢个菩提心，菩提心之所以能生起，就因为你有呢个慈悲心啊。咁啊，边一个人成就你嘅慈悲心呢？就系、是、啊，有对方，即系有众生。所以我哋行布施之时，我哋唔好以一种可怜对方心去布施。咁啊，即使对方佢真系穷，真系啦，需要我帮忙，但系我布施同佢结缘啊，我都以一种咧平等心对待啊，因为有对象嘅痛苦，先至可以咧令到我有机会生起个菩萨心、慈悲心，然后因此菩萨心、慈悲心啊，先至得成佛道。等于话我日后能够成佛啊，都完全系对方一切众生咧成全自己嘅，咁啊我对佢慈爱啊帮助都来不及啊，我哋点可以个口念经怀一个嗔恨心啊去算别人去为别人呢？所以学佛者啊，真系诵经者呢，要有呢个慈悲心，口诵经时，心亦都诵经啊。第二十八者不竟成佛啦，咁啊呢一句系最究竟，就系、是、话除非啊，你唔诵经则已，你唔拜佛则已，你唔念地藏菩萨圣号，咁就冇话讲啦。你唔中意求福慧，若是你真系求福慧，你发心去诵此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圣号，除咗前个二十七种所谓生天享福，或者在人间享福，免除一切灾难之外，咁啊，究竟个目的呢？你就不到成佛，因为凡系念经啊，此一盘咧系大成经典。咁啊，念此个大成经典啊，念此个大孝之经，咁你种下呢个大成嘅善根种子。咁啊，此个大成善根种子在我哋八色田中保留。咁啊，即使话我哋啲业障重到咧，都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几多劫堕恶道受苦噶啦。可是我哋嘅罪业总有一日圆满啊！咁啊，我哋呢个严重嘅多嘅罪业已经受完啦，但系我哋曾经遇过地藏菩萨啊，曾经诵过地藏经咧，咁啊，嗰啲系善根嚟噶噃。咁我哋嘅八色田中里面，虽然即使曾经有好多个罪业之因，咁罪业嘅果报已经受完啦，我照轮照排班啦，咁嗰啲恶嘅罪业排班通通都排晒啦，轮过啦，咁现在咧排到啊，轮到啊，我曾经咧咁念过地藏菩萨名号。念过地藏经嗰种嘅功德嘅善根种子啊，嗰阵子佢就生现行，我哋有机会肯定，藉住呢个善知识为我哋开始啊，我哋从此以后以呢个善知识嘅教导去修行，咁啊善根日日增长，速生。乃至多生多劫的罪业就减少啊，那最后呢就不竟成佛道，那么亦都是可以讲得句啦，我们诵地藏经以共念地藏菩萨圣号啊，这个最后的目的亦都是佛呢出世的大事因缘， 佛出現於世間，唔係話淨係要我哋咧生到呢個人天享下福咧，咁就算數。因為人福與天福啊，總有盡之一日啊。咁啊，一個福過享盡之時，就會成罪業而墮落啊。所以我哋世俗人都有咁樣嘅意思，所謂有福就唔好享盡啊，福盡就會受貧窮之苦。我哋上山咧，唔好上到最高嘅山頂啊！你上到最高嘅山頂咧，不能再上，冇得再上啦，咁就只有落山啊！呢、這個太陽最好就永遠唔好當中，一到十二點當中啊，冇幾耐咧，佢根治就慢慢下墜啦。我哋嘅人在呢個人世之間，真係有大福報，從出世至到死嗰一日為止，都無憂無慮噶。呢種人啊，在呢個人海茫茫之中，畢竟係唔多啊，都係在呢個人生嘅過程裏邊，好似一隻船，有陣時就浮起啊，有陣時就乘波浪咧而沉落啲，都係一起一落。在呢個驚濤波浪中咧前進，但係佢起之時就冇問題啦。佢又輕微順住呢個波浪沉落去啦，一時把持唔定啦，從此嗰隻船就一沉就永沉啊！我哋人世間逆福如斯，有享福之時，你唔好忘記你痛苦之時啊！無論衣食住行，都唔好走到極端，而應該咧要惜啲福。咁啊，所以佛教我哋學佛者，唔係話享呢個人福或者天福咁單純，只不過我哋一向貧窮，一向都係微賤啊，所謂罪孽深重，所以先咧叫我哋要收福。咁啊，得生呢個人天個福報，等到我生到呢個人天福報之時，佛咧就要教我哋成佛啊！佛咧出世個目的咧，為此一件大事，無非就要我哋了生死，培植呢個究竟個福德智慧啊，究竟成無上菩提，就名為佢就兩福尊，福德具足。智慧具足，咁啊两样都具足啦，所以归依佛咧，佢就两足珠。我哋日后修行究竟圆满，不顶成佛啦，咁啊亦都系咧福德智慧啊，两样都具足啦，咁啊亦名为佢就两足珠。咁啊以上咧就说，凡系念地藏经，咁啊仲。地藏经念地藏菩萨的圣号啊，都得到以上的二十八种的利益，先就免灾难，得到所求如愿，最后就不竟成佛。此就由虚空藏菩萨代我哋的众生请问法，究竟诵此经念地藏菩萨的圣号有啲乜嘢个好处呢？佛就成虚空藏菩萨所问，说出如上啊嘅二十八种嘅好处。个复次，虚空藏菩萨若现在、未来、天龙鬼神，若是问地藏名，礼地藏菩萨嘅法相，就发问地藏本愿事行啊，即系问地藏菩萨。因中个愿力以奉广利人天嘅事行，咁你赞叹地藏菩萨，如果瞻礼地藏菩萨，我话赞叹瞻礼，我话得七种利益，咁啊除咗个二十八种之外咧，你仲得到其他嘅七种利益，点解咧？因为每一个人啊，佢個根性有大小唔同，所以得益呢有時亦都有所分別。我話一者 你曲燒聖地啊，所謂靈根嘅眾生，咁啊念菩薩名，能夠曲燒聖地，證入呢個聖果。咁啊，既然證入聖果係冇罪業啦，所以話二者就惡業消滅。咁啊，你既然冇惡業，當然得到諸佛嘅護念啦。我話三者咧就諸佛護念。咁啊，四者你個菩提心咧從此不退。五者咧就增長你個本力啊，就係、是、你本來已經係發道心啦。咁啊，現在你從此經咧念地藏菩薩聖號啊，就增加你呢個道心。增加你正出世果嗰種嘅心力，六者就宿命皆通，七者咧就究竟成佛。佢以時十方嘅一切如來不可説，不可説諸佛如來嘅十大菩薩啦，以共呢個天龍八部。今聞釋迦牟尼佛讚歎地藏菩薩啦。有这个大威不神力不可思议功德呢是叹未曾有，不试试铺离天就如无量香花，这个语就读个语字，如者落也，这个铺离天呢落到啊无量无边，这么多的香与共花，就天衣与共呢是珍珠璎珞，供养释迦牟尼佛呢及地藏菩萨已，咁啊一切众会屈服瞻礼啊，都合掌而退，只得属于流通凡。咁啊一切在铺地天当时在座嘅大众啊，咁啊再次咧系瞻礼佛、瞻礼地藏菩萨，以共咧系瞻礼在座。所有一切的諸大菩薩咁啊合呢個手掌，咁就退於一念。 講經功德圓滿，祝世界和平，並祝各位身體健康，如意吉祥。